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82集，满载而归。白吉和那个黑衣人还在搬箱子上了，没多久洞口摆放了一大堆的箱子，无一例外都是金银财宝。 哎呀，赶上你白府算账时候的规模了。 白玉堂哭笑不得，不过算账他有经验，五爷就这么目测了一下，随后算了算开口： 这里价值不是小数目。 为什么岛上藏了那么多钱财？ 当年刑天号出海的真正目的是灭海盗的，不是吗？ 白玉堂跟展昭想到了一处，点头。 山谷里的如果是刑天号，那么当年刑天号根本没沉没，而是被转移到了这里。当年剿灭海盗所得的金银，按照传说是跟着刑天号一起沉入海底的。可如果刑天号没沉的话， 这些财宝啊，就是当年海盗掠夺来的那些钱财。当年假扮巫师出着馊主意的就是白姬的祖上，没准当年人家就瞅准了这笔钱埋在恶虎岛留给子孙后代用了。而这么看来啊，恶虎岛上被屠杀的那些岛民，应该就是当年在刑天号上的人。换句话说，是当年那些被逼迫参与屠八族列岛，这杀了人之后呢保住命回来的死囚。养大罗英的那些岛民是当年那些无处可去只能隐居岛上保命的死囚的后人。 众人都点头，这个推断最为合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岛上的房舍用了刑天号的船板。 罗英说过他爷爷不让他去岛的另一边，也就是鱼尾行山门这一边。那会不会老头其实知道山门下面有什么呀？ 刑天号如果没沉，当年那些死囚不是应该回到家乡受伤重新开始生活吗？可他们半路将船开到此处，表示他们中途就知道了皇帝打算杀人灭口的计划。 知道这个计划的那只有当年逼迫他们前来的将领以及白姬的祖先。那看来这些死囚是在这个鸟不拉屎的荒岛上给白姬做看守财宝的人了。哼，一下子就做了好几代呢。 众人虽然推测到了不少，但是依然是疑点重重。这时白姬那边似乎已经搬完了，现在眼前的金银财宝箱子堆着一座小山那么高。然后白玉堂就见天尊落胳膊挽袖子： 你干嘛？ 打劫去啊。 白玉堂哭笑不得，展昭却点头： 计划通。 好多钱嘛。 我也觉得直接抢了比较好。 白玉堂看了看众人： 那你们谁动手啊？ 活捉了这三人啊，前搬上我们的船，然后把白吉拴上绳子扔海里喂鲨鱼。 那什么，我 我看行。 要跑了？ 黑水婆婆伸手一指，众人被她一提醒一起顺势望去，就见他们三个拿出了一块硕大的黑布，将所有金银财宝都倒了出来放到黑布里，黑布打结转了转变成了一个球，箱子都扔了，三人就推着那个装满了钱财的大球朝岸边走去。展昭拽了拽天尊： 天尊，你搞定白姬。太医婆，你抓住那个女的。 黑水婆婆和天尊都点头，然后展昭一拽白玉堂： 咱们俩抓那个黑衣人，黄爷去稳住那个桥。 白玉堂和黄月玲都点头，分配完了众人一闪。白姬正费力推着那个球正走着，忽然就听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哟，狐狸精变屎壳郎了。 瞬间白姬脸色铁青。白姬在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的同时，已经不去理会那个装满了钱财的大球了，他做的是转身就跑。 他一转身，速度奇快，也不知道是轻功还是某种诡异的步伐，总之是神速地奔向海边。只不过展昭让天尊去抓他是有原因的，还是那句话，没人能逃出天尊的手掌心，如果天尊真的有意要抓那个人的话。果然白姬冲到海边都来不及冲入洞口登船，而是直接冲入海水中，似乎是要跳海，但是他要跳还没跳的时候身体就动不了了。展昭等人刚刚拦住那黑衣人和那个神秘女人，就听到海岸边传来了白姬的一声惨叫，众人一起转脸望去，就见白姬的半个身体被完全冻在了结冰的海水里，惊恐尖叫。天尊就蹲在一旁的一块浮冰上拍手， 这个姿势不错哈，你再用力跑一下试试，小心断成上下两截啊。 白姬挣扎中，袖子里落下来了一样东西，吧嗒一声掉在了冰面上。天尊微微的愣了愣，伸手捡起来，就见是一枚小小的玉璧，一面是凶，一面是吉。天尊突然笑了笑得垂地， 原来如此，不可能的，从来没有出过错。 白姬僵硬的脸上面容难得的扭曲，似乎受了什么刺激。天尊笑着摇了摇头，拖着下巴指了指白姬， 你们这几个白姬呀，加起来给妖王提鞋都不配，他这是忽悠了你们100年，傻不傻呀？ 山坡上的众人听到的是天尊的笑声和白姬不甘的尖叫，黄月林扶着那个球纳闷， 哟，这咋这么激动呢？你是开封府的人？ 这时那个女人注意到了展昭，展昭总在开封走动，她不见得认识所有人，但基本开封的人都认识她。 我是博阳王的人，不要拦我的路。 不拦，不过这孤岛多危险啊，不如我送夫人去楚州府。 不用。 那女人说着就要走，但是被黑水婆婆拦住了。黑水婆婆手里轻轻抚摸着那条小蛇，悠悠开口， 腐烂的味道，你是谁？ 那女人微微皱着眉看着眼前这个诡异的女孩，黑水婆婆抬起头，赤红色的双目和白到几乎透明的皮肤吓了那个女人一跳。黑水婆婆瞧了瞧那个女人，慢悠悠开口， 昭昭说不让你跑掉， 你个小孩子能拦住谁？ 说着那女人伸手一推黑水婆婆肩膀，只是就在她手掌心接触到黑水婆婆肩膀的一瞬间，忽然一阵刺痛从掌心传来，她猛地一惊，收回手一看，就见手心上有一个黑点，随后那个黑点在渐渐地扩大，手掌也传来剧痛。 什么东西？ 那女人惊叫了起来，意识到眼前这个小女孩有古怪，就起了杀心，伸手从背后抽出一把短刀，一刀砍向黑水婆婆。但是黑水婆婆轻轻一抬手，唰啦一声，那把短刀断成了两截，落到地上的那一截上一阵黑气，像是瞬间被烧毁了一样。女人愣了那么一会儿，扔了手上的刀后退一步，就感觉肩膀上被人点了穴道。展昭出现在他身边，微微一笑， 劝你不要太激动，不然手心里面的毒会扩散。 展昭，你带这些歪门邪道暗算我，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哼，说到歪门邪道，你用的好像是星月楼的功夫。 那女人脸色一变，这时就听到旁边砰一声传来，只见白玉堂已经将那黑衣人给打晕了，直接扔到了他脚边。三个人一个不剩，都被活捉。远处海边，天尊还在戳被冰困住无法脱身的白姬，展昭等人则将另外两人也带了下来。天尊一踹白姬脚下的冰面，哗啦一声，白姬就这么保持半个身体冻住的状态摔到了地上。天尊跟踹柱子似的踹着他就走了， 黄月林滚着那个巨大的装满了金银财宝的球感慨， 哎呀，发财了。 展昭等人上了船满载而归。等回到楚州府，邹良和林业火他们已经到了。林业火赶了这几天的路，觉得自己不仅晒黑了，而且风吹太多，皮肤都干了。这会儿正灌着一罐子牛奶蜂蜜准备泡澡，一眼看到展昭他们回来了，还抓住了白鸡，立马抱着奶罐子过来参观。展昭和白玉堂看着依然脱线的火凤，倒是感觉出了一丝久违的开封府的热闹气氛。林业火拿脚尖戳戳被冻得直打哆嗦的白鸡。 哦，跟上次那个真像啊，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是真的。 黑水婆婆仰着脸正端详林业火，林业火低头一看吓一跳。 哦，哎， 黑水婆婆对林业火招招手，林业火乖乖蹲下跟她对视，展昭介绍了一下，黑水婆婆就摸下巴。 哦，原来是胖和尚的徒弟，师徒俩画风不一样的。 话说完，林业火笑得垂地。邹良看到了活捉的三人，对手下几个副将示意都带进去，他要问话。展昭见邹良大军到了，倒是也松了口气，之后他们只要等赵普来就行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